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是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当中，要继续为大家讲述清末的四大奇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说到了广东籍富商之女韦阿宝，在看了杨月楼的演出后，主动地给他写了一封情书，希望能够与杨月楼喜结连理。而收到信的杨月楼却是将信将疑，十分的谨慎。那么事情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这桩看似平常的婚事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奇冤呢？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跌宕起伏的杨月楼奇案。按照传统的观念，封建的中国千百年来有着明确的等级身份。杨月楼虽然唱戏是唱成了名角，而且收入也绝对不成问题，但问题就在于当时的社会身份结构上，他仍然属于贱民一类，也就是他连一般所说的良民都算不上。那么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良贱是不可以通婚的，想必杨月楼自己也是知道，所以他才会这样犹豫不定。据说杨月楼接到这封情书也没有做什么表示，但是那边的韦小姐却不是这样的，她回到家后得不到这封情书的回复，就开始生病了，而且这一病还就不起了。母亲看着女儿病势日渐沉重，当然心里头是万分焦急。经过几次攀谈，终于得知女儿是得了心病，所以她赶紧派家人又跟杨月楼联系，终于把杨月楼给请来了。两个人含情脉脉，再加上韦阿宝母亲的说和，杨月楼也为情所动，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按照传统的做法，既然答应了就得讲点规矩了，杨月楼就要请媒人来说媒，这是传统婚姻的一个习俗。杨月楼这边呢也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于是杨家母亲也从京城急忙赶来了上海，来替儿子操办这桩婚事。传统法律有个规定， 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家的聘礼，这个婚事就基本算是定下来了，又叫做订婚的仪式。但是传统法律还规定，女方接受男方的聘礼就不能悔婚。比如上午来了一家，下午又来一波，送的更多，你也不能后悔。当然如果男方送了聘礼想要悔婚也是不行的。而正值豆蔻年华的富商千金心甘情愿地许配给当时的戏剧名角杨月楼为妻，杨月楼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况且韦阿宝的一场相思病让这对有情人轻松地迈过了通向共同连理的第一关，也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过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中还规定了严格的等级特权制度，通婚一般限于等级内，如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贵族与贵族通婚，而一般的平头老百姓只能与一般的老百姓结婚。封建等级制度经历了数千年，对于良民和贱民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许多演变，商人的身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传统婚姻它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利益，非常在意这种身份的规则。所以到了魏晋时期，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所谓的世家大族叫做王苑，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当时的一个富商，这引起了朝中跟他身份地位差不多的人纷纷谴责这个王苑的事件，说他就为了贪图这个商人的财富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名商人，说这是有辱官宦的名声。并且有人就为这件事情还弹劾了王苑，要把王苑的这种做法引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警示后人，要把他免职轰回家去。从这件事情咱们就能发现，古时候的商人地位是非常低贱的。但是经过了1000多年，到了我们叙述的清朝末年，这个富商之女的地位已经跟古代时候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的商人已经算作了良民的一部分了，但是像唱戏的呀、仆人这样的人仍然属于贱民。杨月楼他属于唱戏的，也就是说他是属于贱民这一类的，再加上传统的婚姻习俗，这就给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婚姻增添了不少的变数。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婚姻这种事情跟家族的利益绝对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韦阿宝的事儿很快就被当时同在上海的亲叔叔知道了。这名亲叔叔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从康熙、雍正年间以后，为了国家的财政，也为了改变一些传统的做法，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官而谋得一种官方的身份，从而使自己有个体面的身份。而这个韦阿宝的父亲恰恰就是花钱捐了一个身份，这样一来呢，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杨月楼的社会身份差距就更大了。韦阿宝的叔叔当然更不能认同这门婚事，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良贱通婚不仅对他的家庭家族有辱门风，而且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他们广东香山籍的这些商人，所以韦阿宝的叔叔是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说这件事情只能以退婚了结，绝对不可以结婚。而当他叔叔坚决反对的时候，杨月楼和韦阿宝双方已经通过媒人下了聘礼，而且已经递交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了。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杨月楼的胆子就越发大了。他认为按照传统的婚礼他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 杨月楼就坚持要和韦阿宝完婚，最后还是韦阿宝的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利用当时抢婚的习俗，就是不再像通常那样大办婚宴，而是通过抢婚这种形式，让韦阿宝的奶妈王氏悄悄地把韦阿宝送到杨月楼的住处，就此想躲过韦阿宝叔叔的干涉。到了1873年，杨家和韦家双方商量好了结婚的具体事宜。为了避免韦阿宝叔叔的干扰，这一年11月1号的凌晨，韦阿宝的奶妈王氏就带着女儿悄悄地来到了杨月楼的住处。韦阿宝的叔叔也没能成功地阻止他们结婚，于是得到消息的韦阿宝叔叔一怒之下就把杨月楼告上了上海县衙，说杨月楼拐到了他的侄女。当时的县官呢姓叶，恰巧他也是个广东人，而这个人向来对戏子就有偏见，听到这样一个诉讼，他马上就派县府的衙役以及租界内的巡捕一同到了杨月楼的住处，去抓捕这两个所谓的违反礼法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租界是当时的特殊产物，按照当时清朝廷和这些西方列强的条约，租界是划出一块地方供这些西方人，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经商生活的便利。虽然原本租界的主权还是属于清廷，但是这些列强为了满足自己对华利益侵夺的方便，渐渐地掠夺了这种行政权。所以本案发生的时候，不仅上海县衙要派人，还得叫上租界的巡捕一块儿去。后来这个案子的发展，在与租界内和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以后给近代中国造成的种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说这位叶县令派的人很快找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二人押到了县衙。当时把他们押回县衙的路上，作为新娘子的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还都没来得及换，这样的一桩事情很快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关注。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外一方又是被告到官府的有名的戏子，这样一个案子在当时那是异常的轰动。两人被带到官府之后，这位叶县令对杨月楼是毫不客气，他刚刚被押到县衙就被吊了起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记载，说杨月楼的两个拇指被两根很细的绳索勒住，反吊在房梁上，跟着就开始让他招供。杨月楼武生的身板长得又非常的魁梧英俊，又知年轻气盛，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拒不认账，坚持自己是明媒正娶。这叶县令一听更加的生气了，下令给我用刑，其中一种刑就是打人的胫骨，而按照当时的司法习惯，用这种大刑只能动用在那种所谓的强盗罪犯身上，这也是后来这个县令遭人非议的一点。但是当时这位叶县令可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杨月楼终于被屈打成招了。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有违背良贱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这在当时主张重惩杨月楼这一派的人看来是一种十分嚣张目无国法的行为。按照当时叶县令适用的法律，就给杨月楼定了一个非常重的刑罚，叫做军流。但是根据清代司法管辖的制度，县一级是没有权利判处这种刑罚的。当时的县令对于地方百姓上告的案件，不管是什么案件，重到死人，小到家长里短的纠纷，他都得受理。但是根据罪犯可能违法的情节轻重，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轻重，他只能拟定一个初审的意见。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明陵杨月楼冤案。作为本案另一方的韦阿宝，到了县衙的大堂之上，县太爷对韦阿宝也是丝毫不客气，他是想让韦阿宝幡然悔悟，但是韦阿宝却说是嫁鸡随鸡，于是县太爷一怒之下就下令对韦阿宝掌嘴200。就这样，男女双方都被收监了。这个时候，在整个上海滩，对于杨月楼和韦阿宝的案件，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围绕着杨月楼一案，当时的社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贵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则趁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杨月楼案件又发生在租界当中。虽然由于当时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属上海县衙审理，但是这个案件争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的这种两见差别的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和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是不近人情，也是毫无道理的。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了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的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申报》是由一个英国人注册办的报纸，它也是近代媒体公然和官府相对抗，公然通过媒体批评指责官府的一个先例。杨月楼的冤案之所以能够如此轰动，与申报的连续报道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杨月楼的这个案件，申报从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在一个月内他就连续登载了100多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当中大概就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体现的就是代表韦阿宝叔叔这一派，主张要对杨月楼这种公然违反良贱不婚原则的行为给予重惩，要拯救世风。另外一派认为，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外人没有权利如此过分的干涉，而且就算是承认良贱不通婚，也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刑罚。重惩派和同情派于是就各执一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普遍认为，同情派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声音，与申报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同情派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传统观念的一些看法上的转变。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韦小姐私写情书，与他常年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在这个租界当中，都不无关系。案件经过上海县衙的审理，基本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杨月楼拐道罪名的决定。但是申报上的议论却是越闹越大，以至于后来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申报接着又做了一些动作，他通过媒体的作用开始找一些当时的洋人来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论，还专门发了一系列的一个专栏性的文章，叫做《中西答问》，就是通过一个外国人，通过他的嘴来评价这个案件是非公允。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下，使得当时的那位县令也很无奈，因为按照当时清代的诉讼程序，他审完了之后还不算定案，杨月楼本人当然不服， 这样呢，就得把这个案件转到他的上一级松江府，也就是到了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王绍固事先已经被上海的叶县令疏通好了，所以这个案子尽管有杨月楼喊冤的呼声，但是松江府的知府还是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外一个县令来复审。按照清朝的诉讼制度，一个案件经过县一级的初审，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就要转给他的上一级。那么按照这个制度的规定，上海县就把他的初审案子转给了松江府，而松江府则可以指定另外的一个县一级的衙门来进行复审，复审的结果就可以作为府一级的审理结果。如果他无权来判处这种刑法，按照制度他再继续向他的上一级审转。王绍固把这个案子又指派给了他手下的一个县令，这个县令和王绍固有点过节，实际上王绍固让这个县令审，就是想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因为这个时候杨月楼案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当然也不排除王绍固就诚心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塞给了他的属下，来给他找麻烦嘛。然而这位属下也不客气，他上来就明确告诉杨月楼不许再喊冤枉，打了他200板子，接着就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 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成就了无数的历史奇案，而清末四大奇案更是案情复杂，过程曲折，官场的派系之争、尔虞我诈一览无余。四大奇案的影响之大之广是历史罕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社会的争论与报章的介入，并没有使杨月楼一案呈现出任何逆转的迹象。案件仍然在审转的过程中，杨月楼一案经过松江府的复审，仍然维持上海知县判定的拐盗罪名，判杨月楼流配4000里到黑龙江服刑。几天之后呢，杨月楼就被押解到了江苏巡抚衙门定案。这是依据清朝法律的规定，判处流放刑罚以上的案件要由省级衙门决定。那么按照司法程序，松江府就把拟具的审理意见又转给了他的上一级，这就到了省一级，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衙门，叫做提刑按察使司。江苏的按察使司的长官叫做马宝祥，这个人也被上海县的叶县令给买通了，所以呢，马宝祥接到案子也是维持了原来的判决，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他就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的规定，如果一个案件的人犯被判处了流放，一定要把这个案件上报给刑部，一定要刑部核准才能执行。杨月楼的案子由县到府，由府到按察使司，再到了巡抚大人的手上，巡抚又把它上报给了中央的刑部衙门，这就等着刑部的回文了。而这个案子当然也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杨月楼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头等候着刑部的批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光绪帝登基。杨月楼20岁出头就在京城的梨园街是声名大振，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呢，也经常点名让杨月楼进宫献艺。杨月楼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成也唱戏，是败也唱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上海滩，唱得为情所累，也唱得身陷囹圄，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杨月楼一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是新北京人。 you